毫无力抗拒，拼命的抖动的身体，噩梦都清醒，来劝我滚蛋学来。正义的声音被洪流无情的淹没，道德的谎言企图把你踩在脚下，毁灭与黑暗黎明到来，千古重开，一念之间地狱天堂将去破化为死亡。无计可施，属于我的自由，欲望伤害一切从未停止，尝试从噩梦困境中逃脱，撕碎思绪重回身体。想法一直让我无法自拔，不管现实和未知如何，依然选择低下，这光芒照亮了黑夜，却刺痛了我的双眼，逆转时光闭上了双眼，醒来却只是梦魇。所谓的赞美和利刃托起的是非对错，寒霜破路袭来，冷剑支离破碎的碎片，身体处理如同利剑刺穿肮脏的界限，万劫不复逆流寒伤，拽起我的拳头，无计可施，属于我的自由，欲望伤害一切从未停止，尝试从噩梦困境中逃脱，撕碎思绪重回身体，无计可施，属于我的自由，欲望伤害一切从未停止，尝试从噩梦困境中逃脱，撕碎思绪重回身体。